反正以后这条街上哦，那不是热闹喽，就清静无聊喽。哎呦， 哦，哎呀，这个人啊，都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啊。 这个孩子呀，将来好不好啊，跟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呀，太有关系了。李大爷 啊， 您说是不是？ 是啊，好名字他可不多，是不是啊？ 王五就赖你，你跟我瞎吵瞎吵，但这毛话几十年之后的事儿，这名字这眼前最实际的东西。 对对对， 我这儿子，我将来我这状元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我 未来咱们大宋的状元叫什么？这还不知道呢。 哎呦， 叫 我们家这也没名字呢。 黄， 你们家那叫 黄。 皇族， 你们家的王，你们那王，你们那， 我给你们想你们家这个， 你叫王，你们孩子叫王八， 你们家叫黄狗，蛮好，是吧？ 哎呀，你是诚心是不是？诚心是不是？啊， 你不就爱两狗吗？ 也真是、 哎、遗传下去。 我给你起一个诗， 良好家风， 最次的名，你们家还叫王子欣。哎呀，最次的名，我把世界上最肮脏的名字怼给你了，怼给你儿子。王子欣， 这也太难听了，这个。 哎呀， 这不行，你 王子欣太好太好，我们家孩子叫黄阿玛，哎，黄阿玛怎么样啊？你 宋朝叫黄阿玛吗？ 你家叫王子， 那以后的事、 哎、我们叫黄阿玛怎么样？王子， 我这辈儿差一点可能。 黄阿玛，哎呀， 我说二位， 怎么了？ 我跟你李大爷边上听着，我们这一直啊，我们俩想乐，我们也不好意思。 有什么可乐的？他都管我儿子叫黄狗了。 是，您二位啊，回去最好好好想想，你叫什么名啊？ 是得琢磨琢磨， 琢磨再说吧。 不能叫黄狗，哎， 琢磨，叫什么？王子是吗？ 我回去。 这一时的清静算是躲过去了，但是呢。显然这俩人不能够就此偃旗息鼓，这不吗？这王五、黄小宝啊，又来了，还有备而来啊。 李大爷， 哎， 张大婶， 哎，出来吧， 来，接着我们给孩子起的名字怎么样？我们先， 咱们这院子就我们俩老， 你们住的近，咱就接吧。 其他其他都出去了，就你们俩空巢老人闲着也是闲着， 得帮帮忙，帮帮忙。 这这这，我们再就业吧。 对，说说，他张大婶。他张大婶， 哎， 别老你低头瞎看什么呢？这有什么事儿那么忙？先听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我儿子的名字。 哎， 我儿子名字， 你儿子名字不重要，主要得听我儿子那名字。 听你什么？ 哎嘿， 我告诉你， 咱们， 我告诉你， 我先说， 我 给你 评论， 住口， 刀， 哎， 闭嘴， 不要再说了，我先说，知道吗？ 我头一个说。 我二一个吃啊！ 你后说，哎，我先说， 我先说 ，我头一个说， 我这第一个， 我说完了你再说， 我没那个，我先说，我这名字好，比你们强。 二位， 听我这名啊，我这名字体现了我的心路历程，就保证不落俗套。哎，一听下来，哎，大家伙都觉得交口称赞，就叫。 叫什么呀？说呀，叫什么呀？ 皇恩浩大， 哇！哎呦呦，官府来人了！ 是 怎么回事？ 不是， 来迎接一下！ 不是， 怎么意思啊？ 就我们姓黄，叫黄小宝吗？ 对呀、 啊，我的儿子叫皇恩浩。 啊、哎呀，我说，这是个人名字呀， 乐、哎、什么呀？ 有人叫这名字吗？ 乐什么呀？ 人有叫这名字的吗？ 哎、你呢？你那还叫什么？ 你这太可乐了，你这 我怎么了？黄恩浩大， 那什么，五啊，你那起什么名了？ 我那，嗨，没事。 没事啊， 我 说 这儿听着呢。 我那先不忙， 这别不忙，说着 啊， 说着，我们也学习。 你这真听啊？ 那可不真听吗？ 我说了也没人听， 有人听，都爱听 ，快说吧。 那我说了啊，我给我们家起孩子起名叫啊，我想的是王霸之气。哎， 怎么？ 哎呀， 这名好， 来，这还 王长寿，长寿， 王八之气，还征求了我，这采纳了我的意见了吧？ 霸王倒过来，气多不凡。 王家，你就算是王家之气，跟我这皇恩浩荡能比吗？你完了，输不了，回再想想去吧，回再想想去吧。哎， 行，你等着我，你等着我的。 我这名怎么样？张大婶，您听怎么样？ 您那名， 啊。 您叫您还叫黄恩浩荡 怎么 样？哎呀，这名字起的呀，还怎么样呢？不怎么样 啊？ 你看那谁啊？ 怎么了？ 这个不作死啊，一般就不会死。 怎么作死了？ 我跟你说啊，这人的名儿啊，不能起这么大。你好比这位叫张二狗、刘二麻子，这都且活着呢。这要是叫大名，这名字叫的越大，这孩子可越不好成才，越不好活，知道吗？ 哪有这么回事啊？ 你看啊， 有谁呀、啊啊？ 老周家那孩子 谁呀、啊？ 老周家那孩子，对，我想起来了， 叫什么？ 哎，周天一，是不是？周天一后来出事了， 哦， 哎，为什么呀？名取太大，老天爷看不下去。您那倒好，皇恩浩荡呢。你烧香拜佛吧啊！你祈求皇恩浩荡饶了你这么狂妄吧？ 我， 你完了！ 哎呦，哎，那大爷，您说，大爷，您别乐呀，大爷！ 哎呀， 您是过来人， 是 过来，您看您的名字 都有这个老脸， 您的名字起的就 好。您说说， 李傻，哎，这名起多好！哎，您 才傻呢！ 不是，这李， 你李大爷不叫李傻，那 叫 你李大爷小时候啊，我们这 叫李傻。 哦， 咱别亏心啊，没听说叫丽子，你李大爷小时候啊叫李丢丢， 哦， 你知道吗？ 李丢丢。 后来呢，他觉得这名字太丢丢了， 全不丽子、 哎。后来改名了叫丽萨。 那这个 丽萨呢，这名也没叫响。 嗯。 最后大家伙儿叫丽萨不好，咱们非得走这小辙干嘛？叫丽傻吧。 啊，你看对吧？对吧？ 哎呀，行了，甭说了，你看大爷现在都这107了，是吧？ 那您给出个主意，你说 贱名好活着， 哦， 再说狗剩啊、二狗啊，这都挺好，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 哦、 哎、 哦， 我儿子小名叫王狗剩， 凭什么你娃叫王狗剩？ 哎，定了， 我王狗剩 命硬， 什么命硬啊？ 好眼 光，什么命硬啊？你那名王狗剩，你那名一听，你都不起的都不合姚姓， 不合姚姓啊？ 你王狗剩叫什么都能狗剩，你不如干我决定，哎，你之前虽然都跟我一呛着，但这回我决定采纳你的意见，就给我儿子起名叫啊， 叫 黄狗。 哎呀，表面上看这两位新手父亲为了自个儿未来孩子真是煞费苦心，既要争抢名字，要跟各种动物过不去，这份在跑偏道路上一意孤行这执着真是没谁了。其实说到底啊，那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个儿的虚荣心罢了。如果这会儿孩子们能表达想法，估计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我想静静啊。哎，这种事奇葩姓名惹笑话，你争我夺忙自夸，一叶障目丢重点，是关键情节要紧抓。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想穿刺永恒的你， 了解，为等待我没想你。 Yeah baby， 你让悲伤都溶解，让世界快乐画面。 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